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林叔拿起装小费的托盘，转身走人。几乎是同时，岳定堂毫不犹豫起身抓住他的胳膊。 先生，您这是？ 别闹了。 啊？ 别闹了，你回家去。 您不是还没成婚吗？家从何说起啊？ 岳先生，你们认识吗？ 尤小姐很是惊讶，看看岳定堂，又看看林叔，感觉两人之间似乎有自己所无法理解的状况存在。岳定堂一时无从解释。 这位先生，请你放手，不要耽误我工作。 我怎么从来不知道你还有咖啡馆的工作？我说了不要闹了，我回去会跟你解释的。 怎么回事？ 需要帮忙吗？ 几位先生，我是这家店的老板，是不是我们有哪里服务的不周到？你先消消气，我马上让他跟你赔礼道歉。喂，你快过来跟客人道歉啊，在干什么？ 又不是我的错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星月的，你真是家里稳如泰山，外面春风得意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约我离开，你就什么都做不成。今日你敢欺负我，明日我就要你后悔。跟我走。 喂，装备啊雷。 不好意思啊，打扰各位用餐了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 这个服务生太粗鲁。 Sorry。 姓岳的，你这个混蛋，为人师表，道貌岸然，我真是瞎了眼了我。你在学生面前是不是也这样的？衣冠楚楚，实则禽兽。 林叔一路走一路骂，岳定堂终于忍不住了，直接一把掀开他的手，反手将人摁在墙壁上。 你够了没有？有话回去再说，在这里闹像什么样子？ 两人四目相对，似从未有过如此陌生的时刻，近在咫尺，却又远隔山海。岳定堂望着林叔，千言万语无从说起。在外人看来，这也许是两个行将闹翻的密友，也许两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纠纷存在。可惜在大庭广众下闹翻了。 不要扭头，你身后8点钟方向有人盯梢。从刚才你们在咖啡馆，这人就一直在外面走来走去，各种方位观察咖啡馆，视线基本没有离开过你们。 在两人距离足够近的时候，林叔忽然冒出这么一句，又轻又快。但岳定堂听清楚了，外面不像里面，有许多人近距离围观，什么话都难以私密进行。现在两人周围没人，这句话他确保只有岳定堂能听见。 我知道，尤小姐也知道。 啊？ 蛮不讲理，我懒得跟你多说，别以为你父亲和我父亲是世交，我就得容忍你。 伴随话语，岳定堂甩开林叔的手，转身大步走人。林叔挑起眉头，对方这句话蕴含的信息量可就有点大了，但这出戏既然开了头，他就得演下去。林叔露出恼羞成怒的表情，伸手一拽，没能拽住岳定堂，转身冲渐渐围观过来的路人撒火：“ 哎，喂，你走了可别后悔啊！ 两个大男人怎么在大街上吵起来了？ 哎呀，好朋友吵吵架怎么了？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 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没看过吵架。” 算了，这人脾气可真够大的。 别看了，走了走了。 林叔透过人群看向盯梢的人，后者见两人分开，岳定堂离去，很快就抛下林叔这边，朝岳定堂追过去。岳定堂知道有人在盯梢，这不稀奇。打从在上海他们接下何佑安的委托到离开上海之前，大大小小也经手过不少案子。其中像捣毁一贯道分号青龙会这种事情，是单拎出去就能炫耀半辈子的事儿。从那之后，岳定堂怎么都历练出来了。如果有人还将他当为普通寻常的大学教授，那必定是要吃亏的。但他说尤小姐也知道，这就大有内涵了。一个跟他萍水相逢乃至一见钟情的尤小姐，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女孩子，为什么会知道有人盯梢的事情？ 想法从林叔脑海匆匆划过，他借故发脾气，拨开人群，很快就离开众人视线聚焦之处，从后面绕道，远远跟上岳定堂。在林叔前面，那人果然还在跟着岳定堂。岳定堂既然早有准备，十有八九就吃不了亏。林叔转念一想，掉头朝咖啡馆方向疾步而去。那个尤小姐已经不在了，座位空空，侍应生正在收拾桌上的杯盘。咖啡馆外面刚才的动静已经消散无踪，路人四散，各自忙自己的事情了。在各自忙碌的城市里，又有谁会因为不相干的人事耽误自己的活计呢？尤其是在香港这样的半殖民地下，谁敢轻易管闲事？林叔顺着门口另外一个方向追过去，果然看见尤小姐刚刚出门不远，并且没有走大路，而是走向大路旁边的小巷，行色匆匆，头也没回。林叔正想追上去，就看见一个鸭舌帽在他前面追了上去，又一个跟踪者。林叔不动声色，反倒不着急了，他没必要跟住尤小姐，只要跟住鸭舌帽，自然就不会把尤小姐弄丢。尤小姐的反跟踪经验显然比岳定堂要逊色多了，她的脚步时快时慢，一脚深一脚浅，肉眼可见的内心紧张。林叔暗暗摇头，这种时候尤小姐更应该走大路，可能尤小姐为了避开耳目选择了小路，她一个弱女子反倒更容易落单中招。林叔脚步未停，不远不近看着鸭舌帽跟另外两个方向而来的同伙汇合，三人准备包抄尤小姐。尤小姐一无所察，她直觉自己的处境并不太安全，但几次回首都没有看见可疑人士，心想丁梢的人应该是优先去追岳定堂了，自己这边暂时是无虞的。于是尤小姐放下大半的心，准备去往自己之前预定的隐秘地点。人越来越少，因为附近大半些人都出去上工了，小巷里回荡小皮鞋的声响。尤小姐有些忐忑，突然一只手从旁边的木门里伸了出来，拽住了她的手腕。在尤小姐还没有来得及惊叫之前，人就已经被拖进木门后面了，嘴巴被死死捂住，只从指缝里溢出一声微弱的呻吟。 嘘，别叫，我是老岳的朋友。 耳边的声音很熟悉，岳这个姓让尤小姐停住挣扎。尤小姐的胸膛起伏，惊悸未定，借着门缝里透进来的光线，她认出了来人。 你不是刚才咖啡馆里的？ 是我，有三个人在跟踪你，先别出声。 尤小姐脸色一白，自己只发现了一个，没想到还有另外两个。林叔没有占她便宜的意思，见她不会叫嚷，很快就松开手。尤小姐扒着门缝，果然很快看见三个人顺着他来时的方向奔过来，又在附近停下左顾右盼。一个鸭舌帽，一个码头工人打扮，还有一个街头小贩，容貌寻常，走在大街上绝不会让人再看第二眼。但尤小姐认识那鸭舌帽，对方正是刚刚在咖啡馆外盯梢被岳定堂指出来的。他竟然还有同伙，如果自己没有发现，兀自傻傻地往前走，是不是就把他们给带到目的地去了？尤小姐一阵后怕，她屏气凝神，等着三人在原地说了几句话，又往前追去，这才松了口气。伸手想去开门，却被林叔制止。 哎，别动。 尤小姐惊疑不定看着林叔，刚才咖啡馆里那场争执犹在眼前，她对林叔也不是完全的信任。但很快他就明白林叔为什么这么说了，因为那三人去而复返，又回到附近。尤小姐恍然，他们刚刚只是假意离开。这回他耐心了，两人又足足等了半个小时，那三人来回两趟，终于觉得此处没有尤小姐的踪迹，这才悻悻离去。 你真是老岳的朋友？ 我姓林，名叔，天书的书。我不知道他是否跟你提起过。 哦，原来是你。林先生，你别误会，你和岳先生的关系，岳先生早就对我说过了，我跟岳先生之间也是清清白白的。 你不忙着质问我的来意，反倒先跟我澄清， 你不觉得我跟老月之间的关系很难让你理解吗？ 怎么会？神说世人平等，人人都有爱与被爱的权利。你和月先生之间的故事他给我说过一些，我非常感动，也祝福你们能长长久久。 我连他有你这么一个朋友都不知道。 我对不起啊林先生，现在还不能跟你解释太多。 你现在贸然离开不安全，他们三个一定没走远。这里是我朋友的私宅，他现在不在这里住，你可以暂时在这住一晚，明天再走。晚上我让家里人给你拿吃的用的过来，我就不方便再露面了。 嗯，多谢你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